国际社会界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和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代表团团长说，金正恩同志在英明的领导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建设经济强国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朝鲜人民拥戴他做领导者，千方百计地加强国防力量，致使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联合势力胆战心惊，而给进步人民以信心和勇气。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和俄罗斯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恩主义研究协会网站载文指出，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被公认为最有胆略和志气的领导人，他不拘于现有的公式和理论，把十年当作一年用，他那一鼓作气的气概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